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气温1-5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阅读好书，感受世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本《潮山》。今天是腊月初二，我们距离农历新年戊戌狗年越来越近了。那这本书呢，就记述了我们周边的民俗，记述了我们身边的庙会。今天这本书的作者来自，这本书的编者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立刚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啊，王立刚啊。 因为作者岳老师呢正在采访啊，正在外地做这种田野调查，所以今天没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整个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王立刚老师和岳永义先生等于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一个接触，所以很多细节呢王老师也了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潮山》。先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吧。 好，今天那就是确实是岳永义老师，我这算是那个岳主代庖啊。岳老师，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常是要做这种田野调查啊，经常一出去要几个月什么的啊，所以我今天就是勉为其难啊。岳老师呢，就是是要介绍一下岳老师本人的情况， 介绍一下岳老师的情况，介绍这本书，它叫《潮山》 潮山实际上，就像这个书的副标题哈、说的就是，它主要讲的是中国的这个以庙会为中心的这个中国民间的信仰问题啊。但是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庙会呢，就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寺庙和道观为这个主要的地点，而寺庙和道观呢，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名山啊，名山这个圣山这个地方，对吧？所以就是说，所以用这个潮山来作为庙会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书名啊。当然了，就是说，也不能以，就是说不能是，就是中国的庙会有的也不在这个，就是有的也不在这个山上啊，但是大部分吧，就是这个情况是以大部分的这个而言啊。 所以叫潮山哈。 对对。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岳永义先生啊。 岳永毅哈、啊，岳永毅先生他是这样，岳老师呢，他是四川剑阁人啊，那么他现在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啊，那么可能听众朋友们有点奇怪，做民俗学的为什么会在这个中文系啊？ 对呀、 啊，因为北师大的中文系它有一个叫民间文艺。 啊、 民间文艺这样一个教研室，所以它历来呢其实都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岳老师在这个北师大的中文系研究这个社会学民俗学，其实这么想就是很正常啊。那么岳老师呢，他就是其实我看他以前的研究，就是关于北京的这个民俗研究，其实还是有几本书的啊，有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讲这个，就是天桥的这个兴衰的、啊，叫《老北京的杂巴地》哈、啊，还有一本是就是讲这个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啊，就是包括什么民俗啊、曲艺啊、相声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岳老师他跟那个相声界的人士还是有些交往的， 就曲艺界的哈。 对对对，因为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也聊过这些事情。当然他最重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这个庙会方面。啊，他以前就是已经出过两本书啊，就是灵验磕头传说啊，这是这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有点长啊、还有第二本呢叫行好，副标题呢是乡土的逻辑与庙会。那我给他出这本书呢，其实是他庙会研究的第三本 哦、 也算是他的集大成的一本书啊，就是这本潮山啊。 对，其实潮山这个腰封上哈，也对这本书有只字片语的介绍，上面写着，从庙会透视现代中国精神历史的变迁，迷信、乡俗、精英、革命、教育、非遗、旅游，庙会如何成为各种价值观与社会力量的决斗场？历经千年，中国乡土庙会依然在种种婉饰之下、委婉的修饰之下，保存着中国人的神性空间和信仰生活。刚才您也说到了，这本书也是作者岳永毅先生啊，庙会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步了，是经过很多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之后形成的一本书，也是最为完整深入成熟的一本书。 对，可以这么说。 那这本书我们说它在研究民俗领域的众多书籍中，您觉得它最突出和独特的价值在于什么呢？ 我是因为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它和他商讨这本书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有考虑过啊，我是觉得可能可以归纳为大致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他对五四以来就中国的文化精英啊，就是批判中国的这种民间的这种信仰，就包括批判这个庙会啊、就是像胡适啊、顾颉刚啊这些文化精英，他们认为中国的庙会是一种愚昧贫弱的表现，所以他们也研究庙会，但是他们研究庙会的这个目的是说是改造它，这是一种那个，这是中国民俗学的一种潮流，那么作者岳永毅先生他觉得这种潮流是需要反思的，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哈、 就是第一点是针对完全批判。完全否定的一种态度 啊、尤其中国本土的学者，他是这么看待中国的这种乡土庙会的。那么第二个他想批判或者想纠正的一种潮流呢，就是说当代的很多这个中国的民俗学者或者是社会学家也好，他们会用西方的这个宗教的一些像那个基督教啊、伊斯兰教这样的框架来比照中国的这个乡土的这个宗教或乡土的这个信仰，他们觉得就是中国的乡土信仰太土了 啊、 就因为以前好像我记得有在微博那个也发过类似于这种，就是什么在灵堂里面办那个蹦迪什么的，或者什么灵堂里办摇滚的这种演唱会什么的啊、就是以此来作为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乡土的信仰或者乡土庙会的一种污名化、我觉得就是至少岳永毅教授他觉得是这样的，是就是有这种倾向、有些人他是想故意的污名化中国的这种乡土的东西啊、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他是努力的想去回答，就是中国的这个乡土的庙会跟中国的这个乡村生活尤其是农民的这个精神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认为这个中国的乡土庙会其实 即使是现在来说，跟中国的这个农民的这个精神世界和一生的这个人生都是很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 其实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话题啊，就是人的成长，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啊，身体的成长可能到了你成人之后就停止了，你还要走一个巅峰下坡，慢慢的衰老啊。但精神的成长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断的。需要去安放、去成长、去丰富、去完满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对对， 无论你身在何处，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你的身份、地位、职业，其实你精神世界都需要有一个傍依，有一个归属感啊。 是。 那广大的这个我们说乡村地区的农民，他们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如何丰满？如何充盈啊？如何让自己的精神不空虚、不无聊？其实，在历朝历代，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可能都是这种乡土的庙会啊，去和这种基本的信仰去支撑他们呢。 对对对。 那咱们说说这本书啊，因为您刚才也介绍了作者岳永毅先生的学术背景，那这本书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的时候，还有就是岳永毅先生在写作的时候，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他主要面向的人群是哪一部分人群呢？ 是这样，这本书呢就是我觉得它还是就是怎么说，是代表着目前中国社会学或者这个民俗学吧，民俗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非常前沿的一些探讨和研究，所以呢它还是比较学术的一本书，所以我觉着就是它的读者群呢可能还是做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个从业啊，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啊，或者是教育啊，或者是大学的师生啊。当然它里边呢，这本书里边还是就是介绍了这个妙峰山和河北的这个苍岩山，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就是目前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个很著名的这两个庙会啊，他是在这本书里面对这两个庙会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个案的分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凡是就是对这个庙会感兴趣的读者呢，我觉得都可以买这本书看一看。 对，而且现在京津冀啊离这么近，妙峰山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去过的，包括我也去过两次 啊， 所以并不陌生。如果你正好赶上那个庙会期间啊，它是应该是农历的四月初几，我记得 对，四月初几到四月十几，反正大约是十几天， 就是 四月初八是一个所谓的正日子。 就正好赶上那时候也是妙峰山的玫瑰开的时候啊，五月。 对对， 这个去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的话，你如果对那个感兴趣，我觉得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追根溯源，找到哦，这些表象背后，那些喧闹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它？哈， 对对对。 那这本书整个从岳老师把稿件交给你，他写作到最后，你们最后不断的校订，整个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细节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其实我其实以前就是并不认识这个岳永毅老师，也不是在什么学术会议上，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认识。其实我就是在这个我们图书馆里面看到一本书啊，这个书名特别吸引我，叫《忧郁的民俗学》。就是这书名特别诗意啊。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虽然是一本学术书，但是里面有那种诗人的那种 情怀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学者挺难得的，然后我们试着去联系了，然后我们就在北师大东门的一个咖啡厅见面，然后聊。 那你试着去联系你怎么介绍自己说我觉得你这本书挺好的，是以读者的身份还是编辑的身份？ 我先是发邮件，先问他有没有时间见我，然后他说 OK， 然后也想跟我聊一聊，其实他非常那个 nice， 然后那个对，然后就是我说我就是也很想就是跟他寻找跟他合作的机会啊，他正好也有一本就是这本书啊，当时他因为他在河北的这个苍岩山就是做这个田野调查已经做了六七年了，也开始成稿了，所以我跟他联系的时机也是比较巧， 好的 对对对，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 对 对 正好手里是有货的啊， 对对，然后我在编这个稿子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我本人的专业是哲学，其实跟民俗差得非常非常的远，但是这个编辑就是杂家嘛，他也就是没有什么学无定业吧啊，就是根据那个自己编的书感兴趣的书来拓展自己的兴趣。我在编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岳老师其实还是 就是里边还是表现出很多那种诗人的那种东西、哦、就是因为社会学家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经常要和农民乡民在一起生活、 嗯、 同吃同住好几个月，然后断断续续的可能要七八年十几年， 对， 然后就是觉得应该是比较土的，岳老师，希望你没听见， 应该是很接地气儿的， 对对对，就很接地气的。但是实际上他又感觉就 是个学者的感觉， 对，写东西的就觉得他很文艺 啊， 还有包括很多小标题，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词汇的运用，我觉得就是又挺文艺的 啊、嗯，就是文艺的心，然后乡土的外表， 乡土的命是这样。对、啊，我觉得他就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学者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对，很难得。 如果这样的学术著作，它只出现在田野，只出现在书房，而没有进入我们大众的视野，那我们可能大众普凡大众永远不会理解庙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岳老师能够难能可贵的那么多年和农民在一起啊，然后做田野调查，甚至你我的想象，他应该是有一点乡土气的， 对对， 可是不是啊，那他能够这样深入，他又能以一种文艺的心这种方式文学的方式去把他所见所闻所感理论化外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过程。 对对对， 嗯，这是说您最早和岳老师啊，就其实素未谋面，也不认识，但是两个人哎，就在一个很好的时机就认识了，然后最后就说咱们呢就再出一本，这书名是岳老师自己起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书名， 叫什么？ 叫什么？精神的让渡。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精神的让渡是吧？ 对对，我说啊，岳老师这个书名的话，全中国大约有十个人可以理解。然后我就帮他改了一个，我说 叫，你说虽然跑去我还有九个人可以理解你啊。 对对对，我说就改了一下，改潮山，然后我说、就是你那个精神的让渡，就是作为里面一章的标题 啊、 嗯。然后你具体的内容，我就把它作为那个就是主标题下面的小标题、副标题来处理。 哦，嗯、就是还是让它有展现的地方，但是不是最开始的封面的潮汕、啊。 对对、 哦， 你是不是觉得潮汕也比精神性让渡要好一些？ 它叫精神性让渡啊。 不是叫精神的让渡，就里边有一章的标题，我看一看哈。 精神的让渡 啊， 就是我。 他那个里面的标题叫精神性存在的让渡， 他要起这标题啊？ 对对对， 哦，那太学术，说明这岳老师其实这个给书起名也是不太稳定。你看忧郁的民俗学，我这个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挺好玩，也像你一样会有兴趣啊，但是你刚才说那个，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学术的这个术语出现了。 就是因为学者他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他特别看重的书、反而会就是他的才华会受到限制。 哦， 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可能会有这个原因，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他想表达的太多、哦、然后但是可能 对对，他往往没有一个旁观者看得那么清楚。 对对对， 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我说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感性的标题。 对、 啊、 对, 对， 这样就是即使是学术著作嘛，有一天也许会让大众慢慢的接受去了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屏蔽掉了。如果你说那个，我就觉得我会到的这个卖书的地儿或者网上，我就不会搜它。我觉得我会看不下去的， 因为你记不住，没有办法去搜它。 对，我觉得这个太高了，我攀不上去啊。 对对对， 但潮汕就相对要形象化了，我似乎看到了画面，人们在怀着心理上的那种渴望，心理上的那种期待，朝着那座心中的山，当然它也是物理上的山走去，潮汕。 对对，你提到的一点其实特别，就是我就抓住了精髓的，就它既是一种物理上的山，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那种山。 对， 它这种就是潮汕，它实际上真的是有二重性。 对 啊，它是物理的，也是也是那个精神上的。 有人说旅行是这种心灵的阅读嘛， 啊，对， 就是每一次出去，你不但锻炼了你的身体，同样也愉悦了你的身心。那潮汕其实就怀着更饱满、更充盈的一种心理期待去的。嗯、 对对对，因为它这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妙峰山一些潮汕的一些细节什么的。 嗯， 我觉得其实有些真的是。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哈、 啊， 我是从外地考大学考进来的。 您是哪人啊？ 我是东北人。 太好了，东北什么地儿的人呀？ 这个东北那黑龙江。 哦、 啊， 那咱俩就在这儿先不攀了，您先继续说啊。 好，然后他那个里边就是 提到的一些妙峰山，就是潮山的一些细节，但北京人可能叫潮顶啊，还有什么？ 哦，潮顶， 潮顶，因为北京就是把以前的这种圣山或者神山叫什么三山五顶。 对，三山五顶。 三山五顶它是就是北京周边的几座这个山的一个总结哈。 嗯。 然后这个潮山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对。 就是其中有一种就是最令我震惊的那个叫苦香。 啊，苦，对。 就是特别就是会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伤害那种的。 对，就有点自己迫害自己。 对，就用那个绳子穿过，把从那个胳膊上那个肉穿过去，下边吊一个香炉。 对， 然后他在整个潮山的这个路程当中，他就这么一直吊着那个香炉爬山然后这就是苦香，就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发大愿的那种人然后这样就这种虔诚呢，就一路上就是不论是相会也好，还是这个路边的这个提供餐饮啊，那个时候叫餐饮服务吧那种茶棚哈，他们都会非常尊重他，一般都会就提前几百米就来迎一下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这个里边可能就是说苦香因为建国之后就很少见了，他说这个主要是49年之前这种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论这个苦香者本人还是这个就是其他人对这种虔诚性还是非常尊重的就这个细节我觉得蛮有意思。 对，就是你会不由的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情。 对对对，敬畏，非常敬畏虽然说我们说就这个苦香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农民，他可能没有什么很高的这种教育程度但是就他这种虔诚的这种深度或这种虔诚的这种纯就是这种纯洁性， 对， 就是挺感人的。 对你也可以说他精神上达到的某种高度，他可以这样在自己的肢体上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吃惊也好敬畏也好的一种行为，然后你会悠然的对他，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多么卑微，什么地位，什么打扮，你都会觉得我应该敬重他，我应该赢他一把，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就是说，他里边还提到一些，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对北京还是蛮有研究的，这个岳教授，因为他写过关于北京的一些民俗的这个书，就是他说这个北京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什么感觉了，但实际上假如说往前倒退50年吧，就不用说倒退100年，可能倒退50-60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可能在民国的时候啊，就是整个北京城它的布局啊，包括这个宗教场所的这种宗教场所的分布，它是营造了一个就是具有神性的空间，它很有神圣性的一个城市，假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三山五顶，就是东南西北，它其实和中国的什么南岳北岳东岳西岳这样的一个宇宙性的这个结构， 但是有堪舆学在里头的， 对对对，有堪舆学， 最早的布局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风水，我们说风水吧， 其实最早的我们说风水也好，今天说堪舆也好它其实是古人在和自然有一个良性的沟通， 对， 它其实很多东西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某些成分的， 对对对， 但是后来被人利用了，说风水怎么你给我算一算这可能就是我们说是封建迷信的成分了 对，那个就是真，那对，就是它有点走向歧途的感觉， 对， 从大的方面讲它还是就跟现在的科学也好，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 当然 对对对， 你比如那时候盖房子为什么坐北朝南，那确实北京四合院你这么盖房子它确实就是凉快，就是好 对对对， 嗯， 就包括就是他说北顶，当时说三山五顶那个北顶在哪里他就是他提供了一幅照片给我我后来把它作为这个书的插图那个北顶就在现在的这个 鸟巢 那里， 鸟巢西往西一点点 是吧那次我是偶尔看到我说怎么在这个鸟巢旁边有一座小庙我就挺奇怪的后来我跟这个我编岳老师这个书的时候才知道那个还曾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场所， 就那个地儿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对非常重要但是就是现在它就仅仅变成一个古迹了 其实这后面的历史大家仔细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它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存在，鸟巢往北又挪了几百米 对，我觉得这个是少有的，就是说就怎么说，就是保护苦气对那个一次胜利哈。 对，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设计的地域其实离我们北京人其实并不遥远。 比如说 河北，比如说妙峰山、京西门头沟这是开车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就到了的地儿，就你完全是可以亲身去感受。你去了之后回来再看这个书，其实你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刚才王老师也说了，书里描写了很多 细节也引用了很多过去关于北京的一些方志类的这样的书籍，比如说里面有《燕京碎石记》，有《旧京风俗志》。在《旧京风俗志》里，它里面就描绘了啊过去的这个庙会，里面都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分享一段啊。你看，它这个《旧京风俗志》稿本中曾经记载，所谓会者，京俗又名高香会，即南方社火之意也。太平无事，生计充裕，一般社会青年八旗子弟，职务上相当，工作已了，就职务上不用上什么班，没什么事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于是互相聚集，而为排会之游戏，就是为排这个会，大家一起玩玩啊。比如说有中翻会、狮子会、五虎棍、开路、少林棍、双石头、杠子、胯骨、十步弦、杠香，均于是日进香，就是在那正日子，就这些会都来了，非常的热闹。各会常因细故，就小的事儿而演成凶意，因为小小的这个细节上的差池或者是误会，就可能就打起来了。 对，会有一些冲突。 嗯，按此等娱乐，虽无关生计，然若被视之，就是如果现在我们去看的话，直同生命。譬如今日之会，共为数十档，就是数量还是很多的，数十个。某档在某档之前，某档在某档之后，秩序均需大费斟酌。就是谁排在前，谁排在后，就是座次的安排，其实要大费斟酌的。 对对，这个岳老师在里面讲了，就是在民国和晚清的时候有所谓的十二党会 啊， 然后后来又增加了四党，变成十六党会。因为其实庙会它也是我们现在说也是与时俱进的。 嗯， 为什么从十二党会变成十六党会了呢？就是后来加了什么什么单车会还是什么？因为单车显然这就是说那个自行车那个东西。 嗯、 那清朝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后来民国的时候因为自行车普遍使用了，所以会增加一个所谓单车会。 哦、 就是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它不断在调整它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就是也会给庙会不断增加它的魅力。然后你说这个里边就是说那个里边记录了就是说，庙会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凶意哈、 啊，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哦、就是发生冲突的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对啊，流血事件啊， 对，流血事件。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岳永义老师在里面记录的，就是其实乡会和乡会之间，他们不论在路上遇到了还是怎么样的相处，他还是有一套礼节和程序在的， 就是江湖那种感觉。 对，江湖、它是有秩序的，并不是无序的。 江湖是讲规矩的。 对，有规矩的啊、嗯，不是说那个丛林社会谁来谁狠谁做扛把子， 不是 这种的 啊。 所以他可能这个旧京碎石的这个作者，他是文人嘛、 嗯， 他可能以文人的眼光来看你们这些乡野之人， 嗯， 可能比较野。 对，这就是那秀才看兵嘛，就是 对， 就这种感觉，他其实是隔着的。 对，因为他这就体现在就显出这个一个传统文人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学家的这个民俗学家的不同。 传统文人他是不会做田野调查的。 对，他不会去仔细研究， 嗯， 这些乡会到底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其实他是有一套规矩在的。 对。 但是文人他可能会根据偶尔看到的几次现象，他会做出一个比较武断的判断。 对，但是他也提供了一个视角。 对对对， 就是秀才的视角，我外人看，我没有深入其中的看，他是这样的，嗯， 对对对， 嗯， 我是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就是他这个花卉里边就是有什么文会有舞会，然后文会是、 嗯、 主要是歌舞啊，轻歌慢舞、嗯，然后这个舞会呢就会我们说有点像杂耍，就是有一些、 嗯、 甚至功夫这个东西在里边， 对， 它就比较这个可能就更刺激一点。 对，你看我们刚才不是列举了好多吗？比如说中翻，这肯定就是舞会了， 对，就是那个玩那个翻子啊、嗯，十几米高的那种翻子，在手上、什么腰上、头上， 对 啊那种的， 顶着哈，还有什么五虎棍， 对对对， 还有少林棍，还有杠子，我估计这都是属于武类的。 对，而且他就是说这个 舞会后来就是晚清的时候为什么比较盛，其实跟这个一个是旗人的参与很有关系，另外就跟上流就是统治阶层，我们说统治阶层吧，尤其像慈禧，他本人就喜欢看这个舞会，因为慈禧他是好热闹， 对， 大家都知道他在宫里喜欢看戏， 对， 所以他也喜欢看这种舞会的表演，所以这个凡是被慈禧看过的这个舞会都被称为皇会， 对， 就好像是加了认证一样。 对，这种我们说任何一个事物啊，如果文人参与了，或者说皇家参与了， 对对对， 那他立马这个格调就提高了。 对对对， 而且这种传播的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所以来回的这样循环往复，彼此影响，彼此交融。那一旦皇家和文人参与了之后，这个东西就马上雅化了啊。 对，雅化。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庙会的，就是我觉得庙会的好处，就是传统啊，传统庙会的好处就是，它始终还是它的内核在，就是那种精神性的这种信仰的内核始终保留着。就是不论它舞会怎么花哨，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它的规模怎么庞大，但是呢它始终是跟农民或者这个乡村的这种乡民他们的这种精神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庙会它的生命力这么持久的一个原因。 对。 就是历经很多年，假如说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啊，这个朝廷说，哎，你们这个 会办了， 对，这个淫祀 啊不是很正常，是邪教什么的，朝廷就把它给打压了， 灭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风气一松，他们自己又会复兴起来。 对，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那个生命力还在。 对，就那种我们说精神世界的根脉，你很难说用物理的手段把它咔嚓一刀，它就真的一刀两断了。不会的，即使有一段时间它真的在形式上不见了，其实它慢慢也有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个东西，无形的东西，其实在紧紧的连接着我们。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文化，说传统，我们说现在好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了，但是这种文化和传统依然会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北京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你会带着这个血液，带着这个基因继续往下传递的这个东西。 对，就是这个，我们说到北京哈，就是其实北京它以前它的庙会是非常多的啊。然后我记得以前，因为我编过一本就是研究中国道教的一本书，当然是一个汉学家，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也挺逗的啊。就是他说这个北京其实在那个就是四几年的时候，这个北京周围的庙宇道观其实非常多，有几千座，至少有3000座，他是写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一生，从出生到结婚，到什么最后死亡，他整个这一辈子都跟这个信仰生活，都跟信仰是有关系的， 对， 都跟一座庙或者一座道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说，不像现在，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从出生到什么成人礼，或者到这到那的， 顶多拍一照片，我估计 对，就是没有什么，是吧？没有什么神性啊，就跟信仰生活没什么关系啊。 对， 这就是去神性啊。我们现在生活是去神性的，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相关的。就是郁永义老师他在这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庙会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他跟乡村，就是乡民或者农民，他的一生是联系，深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就有生命力，所以它就是你不论怎么 被日常化的， 对， 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说潮汕为什么说刚才说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呢？物理的话当然这个好理解，就是在某一个日，一年中的某一个日子你去潮汕了，但是潮汕完之后这个信仰生活没有停止， 对， 他会把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所谓把神或者把什么仙请到家里来， 对， 在家里边他会继续的敬拜或者是供奉，所以这个信仰生活它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还是持续的， 对， 但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它会以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酝酿，然后到这个正日子的时候它会爆发出来， 对， 它是一种，我觉得是所谓中国人的这狂欢节，就是我们现在一说狂欢节啊，就我们就说这个巴西的什么什么这个哥伦比亚的这那的哈，就觉得中国人没有那种奔放的天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对， 其实中国的乡土庙会它是也是非常奔放的，非常精彩的。我们以前就是 我记得河南是不是有叫那个打铁花那种？ 嗯，河北的， 河北的嘛，叫打铁花。其实我觉得非常精彩。 可能打江南北也许都有， 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所谓叫狂欢性质的这种庙会也好、祭祀也好、民俗的这种庆典也好，其实在这个传统社会里面是特别多的。 对， 非常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方圆十里八里的这个乡民可能到那个日子全会呼啦一下就是全聚集过来啊、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对 啊、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可惜的，后来没有延续下来。 对，你说现在比如说一个洋节过了，我们去狂欢一下，你远没有我们的先人那样带着一份这个渴望的心去狂欢，你只是在那个日子啊，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吧。回来之后，你也许觉得生活更加的荒凉，或者是失落啊，觉得好像也没怎么。 对对， 就是你完全是在身体上，就是大家玩一次吧。可是你不像他们，比如说我去潮汕，我非常虔诚，我带着什么样的愿望，然后我在那儿虔诚的去祭拜，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又希望我这个愿望能够成真。他其实精神世界是饱满的，去返往返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但我们今天所谓的狂欢显得就要苍白一些。 对， 更多是物理上的移动。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说我们一说这个庙会哈，这个包括岳老师他做的这个个案都是在乡村。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庙会就是农民的事儿。 对。 跟这个城市人没有关系。 嗯。 但实际上以前的来说，这个北京就是北京市市民都是就是城里的庙会其实可能比周边的还盛呢。 对 啊，就现在来说，就都市人我觉得他的那种信仰其实信仰和心理需求其实还在啊。有人就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你和邻居交往最少的时代。 是啊。 对吧，就是我们就是会寻找各种机会加入各种群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和近处的人交往很少。 就和你毗邻那个人，其实在物理距离最近那个人你不认识他。 对对对 啊。 但是我们那种就是寻求这种群啊，就是那种社会性的那种心理需要其实还在啊。 当然在。 就是我们还是害怕孤独啊，还是害怕那种就是被社会边缘的那种焦虑还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其实这个庙会在都市复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至少我觉得这个庙会和城市化或者现代社会它并不矛盾。 嗯， 因为完全有先例。假如我们说日本，它有各地有很多这种叫新春大祭或者叫春年大祭啊。那么这个时候东京的什么大阪的这些城里人，他们全部回到各自的老家， 对， 去参加他们本地的这种老家的这种新春的祭祀。 嗯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强化他们这种个人的这种身份感、归属感。 嗯 啊，我觉得其实包括就是说欧洲啊，什么美国什么这都有啊，什么说圣帕特里克节，一到那个节日，就是整个美国这个东海岸的很多城市都穿的一片绿那种。 对， 就是那个爱尔兰的这个圣帕特里克节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在这个大都市里面恢复这种所谓的民俗的这种庙会啊、庆典之类的东西，北京、上海，我觉得都可以。 对，嗯，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们也有庙会啊，但是好像，你去了之后，你的心理期待并没有得到那么满足，或者说会有微词啊。 对， 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就传统的庙峰山叫香的这样一段音频，包括庙会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它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过去乡村人们的心理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 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4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它的名字叫《潮山》。那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立刚先生，欢迎王老师。 哎，大家好。 嗯，上半时段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民间庙会的细节故事啊，也说到了过去的北京城其实充满了神性，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庙宇。你说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啊，前些日子去这个前门，就正阳门采访，那儿过去有很著名的关帝庙，就在那城门上头。在庚子之变啊，就1901年，慈禧不是西奔去了这个陕西吗？他回来之后，就等于他回到自己的家庙，先到前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城楼上去祭拜了一下，然后才回的紫禁城。 关帝庙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他是跟是不是但也有做财神的， 对， 然后也有跟就是跟战争有关的啊， 对， 像就相当中国的武神那种战神武神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就戏谑的说，这个关公是咱们中国流量最大的一个神， 对，他是全能的，什么都保佑。 对，那个时候这种我们说民间的信仰也好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啊，那个时候中国人是很相信这个的，而且把这种东西日常化了，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当中。 对对。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岳永义先生，其实在这本书里浓墨重彩的写到了我们京西门头沟的妙峰山。这个大家就相对很熟悉啊，五月份的时候，妙峰山的玫瑰满山遍野啊，这个沟谷飘香。 我是从来没去过，特别那个惭愧。 去吧，小满到夏至，那个时候是它的盛花期。而且妙峰山的玫瑰自古就是宫廷的贡品，玫瑰酱、玫瑰饼，各种玫瑰制品，真的很棒啊，去感受一下，您是可以闻到味儿，看到颜色的。说到这个妙峰山的这个庙会啊，金顶妙峰山，今天给大家也找到了一段音响，就是关于潮山的这个录音啊，就是比如说过去这个乡会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氛围，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起了，起了，见过德清参员鲜花盛会，见过三山五顶陈江坐棚的，见过四不像的各班的劳动们，西北人穷也没有难路，上下要加力带灵感公田一路下，一年四季保平安，见见神坛子，见见神坛守驾的，见见守驾的文武各会，见见北京城乡百态，三山五顶四乡八镇四虎乡道行乡作坊 五五怪怪的老孙都问问，南河善言老外，五峰打寨不会，上下有下文的寨。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金顶妙峰山啊，距离我们大概有七八十公里，当时就是会上的一些盛景啊。 对，这段录音是什么时候录的？ 这段录音应该是去年啊，我们记者有去就是妙峰山采访，然后他在会上他就住在那儿了啊，因为要很早就上山嘛，早晨可能要从城里走的话，可能天没亮您就得去了，所以他就住在那儿，当时采了这么一段录音， 感觉也是有点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对，他回来之后很震撼。 对， 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其中，不了解那个民俗的传统，可能也是用一个旁观者的目光去看那些走乡的人，虔诚也好，那种专注也好啊，那种江湖上的那种感觉也好，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 对，我觉得这个看庙会的人那种参与式的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就会。就是你就不再会觉得它很土啊，或者是觉得就是像文化基因说的这很愚昧啊什么什么。 对 啊， 对，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相反，我们就是很多有一些地方吧，他把庙会就是比较多的就是作为一种旅游的一种表演，那个就不太好，就是他给游客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参与式的，他就是一种观光表演。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据说据说是中国时间最古老的书院啊，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然后就去看，然后他们说：“哎，你们这波二三十个人凑齐了，我们给你表演一下祭孔。”然后就出来那个几十个那个中年女性然后就跳了一段，然后说是祭孔，然后我感觉就是一段广场舞。 这么说起来其实有一点悲哀啊。 对， 你能说这种形式不好吗？他让你身临其境的，或许在某个片段和枝节感受了一下，但你感受的东西可能又不是那个正宗源流上的。 我感觉就是，但我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就是因为我多少受了点教育 我可能是以这个受 你读到什么？ 我是硕士 啊，你是硕士、啊， 可能就是以多少受了点教育的这种眼光在看待这个现象。可能假如说对于就是可能没上过大学哈，他们觉得这样也挺好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感觉就是他不是把他那个神圣性的那种感觉就全部给取消掉了，就有点像戏耍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像祭孔这个东西， 你看你说那话，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祭孔 对对对， 那难道祭祀不应该是很神圣的？ 非常神圣， 你要沐浴更衣， 对对对 你要心里非常虔诚，那我给你表演一下，它完全一种形式化的东西。 对啊，我们 但是祭祀本身也是形式化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它内核绝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孔子说就祭神如神在嘛， 对， 它虽然是有一些外在的形式，但是它内核是就是你特别那个心特别虔诚的那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说祭孔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就一年，可能就是在传统社会古代社会它一年可能就一次啊或者是两次，这个具体几次我不清楚，肯定是非常少的，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东西，那么要花很多时间来组织啊准备啊筹备，那么具体展开的时候它肯定也是非常庄严神圣的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好多中国以前那些很有意思的民俗也好，祭祀也好，这种庙会也好，很好的一种形式后来慢慢的就消失了 或者被边缘化了 或者是就是在旅游的这种思维的指导之下，它变成了一种纯粹变成了一种取悦观众的表演，它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核了。 失去神性，让变成一种娱乐形式啊。 娱乐性，我觉得就很搞笑，就他就不会说我们说像那个像日本的那个新春那个新年大祭那样那么有吸引力了。 嗯，其实那种祭祀是有美感的啊。 对， 美感给我们的这种享受是可以你久久回味，你心里可以去依赖，可以去眷恋，让你长久的心里平静从容。而这种娱乐提供的快感，就有点速成必速朽的感觉。快感过后，你可能会觉得更加的荒凉，无聊啊，没意思。就是它没有提供给你精神上的那种抚慰和滋养。 对，我们现在就是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哈，他们就是也过什么 Halloween 呢、或者是过这个圣诞节什么的哈、但是你会发现你去过节的时候其实就大家凑在一起 K 歌也好、吃东西也好、其实想嗨一下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感官的这种消费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有的时候那我就听九零后说，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春节也没意思，我去庙会我也觉得没意思，那我还不能过一这个节吗？ 实际上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是把很多有趣的节日给过得没意思了。 嗯， 比如说端午节，比如说春节，它本来是应该很有意思的。 嗯 啊，其实有很多形式你是可以恢复它。 嗯 啊，但是我就看有没有人去努力。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北大有一个老师啊，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他当然除了他之外，可能就是其他大学或者也有一些学者就是说提出可能要这个恢复祭孔，就是不是说一个城市它一个城市这个层面的祭孔，而是一种国家性的那种，就是很大的很高规格的那种祭孔。然后很多人就跳出来说，这是封建余毒的这个复兴什么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怎么看了。因为其实很多国家因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其实他们一直保留着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祭孔的仪式。没有人说它是封建余毒。就是我是觉得，其实看你操作的层面如何。如果你不把它做成一个表演的东西，你把它作为一个确实具有神圣性的很庄重很隆重的，我觉得它不会成为一个封建余毒。 对，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大众需要我们这些平凡人普通人能在心理上真正的重新认识它，和它链接上啊。是这样。而且我今天看到您给我提供的文字的时候，有一段文字写的特别好啊，你说对于中国都市里的人来说，庙会就是我们渐行渐远的乡愁，逐渐和我们的精神世界没了联系，而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庙会仍然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现实生活的平安幸福永远要神灵和老天的佑护。 对对对， 我 觉得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在教育的这个从这个教育的角度来贬低乡民或者农民啊，因为在信仰这个层面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就是你受的教育程度再高，其实你也是有这种信仰的， 而且学历也真的不能说衡量一个人有无文化，我觉得哈。 对啊，其实你不相信这个，你就相信那个，其实就选择问题，实际上。 11:52了啊，在节目的最后，还是照例邀请王老师，给大家推荐两本您觉得值得阅读的书籍啊。这么多年过手了这么多书，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或者说目前你最近看的几本你觉得特好的书？ 哦，因为就像刚才就是我上面也提到过，就是编辑他不但是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他是一直都在编辑某一方向的书，但是我呢就是感兴趣的方向比较多啊，这民俗学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啊，所以我以前就是前年还是出过一本书，是那个严海军写的，叫崖边报告。他本人他并不是一个民俗学家，他是一个记者但是他以这个甘肃天水的某一个地方作为个案，写那个地方的乡村生态乡村社会生活，其实也多少也算是一种社会学调查。但是因为他是记者嘛，所以他写的东西就非常容易理解，很好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特别特别适合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本书。还有就是像贺雪峰老师的 志村啊，也是我今年和、其实今年和岳老师的这本书是同大致是同时出的、那个也是讲这个中国乡村社会的、 有机会也可以来节目里聊一聊哈，志村这本书、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当然我就没有那么私心了、我再介绍两本就是不是我们出版社出的书、但是我也很敬佩这两位学者，一个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还有一个是在国外的美国的一位就华裔的学者叫严云祥，这两位学者的这种就是就跟这个岳永义老师的就是研究的这个领域比较像，他们两个人的书也非常棒啊、都是获过那个美国的一些大奖的，我们可以看。 好，节目的最后送我们听众朋友一句寄语吧。 啊，我吗？我就是希望，怎么说？就是 关于阅读，关于生活都可以。 关于阅读啊，我是希望怎么说，就是我们现实就是所有人他现实生活的世界只有一个，但是他在阅读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生涯有限，只有一种时间模式，读书开启了我们另外一重生涯， 对，通向另外的一种可能， 让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思考，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聊聊天。 没错， 今天和王立刚老师聊天也特别的开心，也感谢您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给我们推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岳永义先生的《潮山》啊。如果您对庙会感兴趣，如果您曾经去过金顶妙峰山，可以读一读啊，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脉络，看看那里的乡村生活。节目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 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